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说到格林童话，我想大家第一反应都会是美好的童话故事，结尾往往都是王子与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之类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真正的格林童话呢？格林童话产生于19世纪初，格林兄弟对民间流传的童话故事与古老传说的搜集开始于1806年，共历经数十年。他们将当时民间的文学资料搜集起来，并合二为一。哥哥雅各布·格林是严谨的史家，负责故事的搜集，弟弟威廉格林擅长写作，负责对搜集来的故事进行相应的改写。故事的搜集并非通过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讲述。搜集研究民间文艺入手，并借助于民歌民谣与童话故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格林兄弟开始了对广泛流传于德意志民间、蕴含德意志民族特色的童话与故事的搜集。在格林兄弟推出格林童话的出版时，收到很多读者的愤怒声讨，因为最早期的格林童话其实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情色暴力兼鬼怪类的小说集，专门是给成人看的。为了保证销量，格林兄弟淡化以及删除了部分内容。然而原版小说又是怎么样的呢？白雪公主被身为巫女的继母所杀害，这是一般人知道的故事。然而真正杀人凶手并非继母，而是白雪公主的亲生母亲。但第二版开始，杀人者的身份才从生母变成继母。而第一版的小说中，美丽的白雪公主死后被有恋尸癖的王子看见，王子就带白雪公主回城堡玩耍，而这个王子天天都在尸体旁进餐，否则的话就吃不下饭。王子每次出游时也要侍从抬棺木跟着他走，有一次仆人不小心摔到棺木，才令他梗在喉间的毒苹果核咳了出来，白雪公主才苏醒过来。最后则是格林兄弟著名的处罚场面，在白雪公主的婚礼时，让白雪公主穿上烧到烫红的铁鞋，让她狂舞致死。这样的情节经过多次更改才变成今天的面貌。小红帽是教少女不要轻易的相信男人，她最初的版本是有性刺激元素以及告诫作用的故事。小红帽在森林看到野狼，野狼引诱小红帽说出他要去的地方后，就先行直奔老奶奶家，接着就把老奶奶吃掉。野狼不止装扮成老奶奶，还让小红帽吃奶奶的肉，然后叫小红帽脱掉身上的衣服，并在床上吃掉小红帽。其实原版小说有对社会的隐喻，野狼是世上那些狡诈男子的象征，野狼看中了小红帽的美貌及身体，小红帽最终也失身于野狼。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告诉当时的女孩，不要轻易的相信男人而引狼入室。而且小红帽的原先设定并没有好心猎人成就他们的安排，最早的版本中奶奶与小红帽全都被吃掉，而狼完全没有受到惩罚就跑了。原版的故事里，睡公主沉睡后，她的父亲不愿接受结果，所以将她保存了下来。后来邻国的国王经过，强暴睡公主，睡公主虽在沉睡中，但仍然生下了两个孩子，直到其中一个孩子意外地将她手指中的银色亚麻吸出，睡公主才醒过来。在原版故事中，灰姑娘为了挣脱继母对她的虐待，用一个大木箱的盖子刺穿了她的喉咙，扭断了她的颈，成功杀死了继母。而且原版故事中，灰姑娘的两个姐姐还把脚削了一小部分来穿上玻璃鞋，想骗过王子。在灰姑娘与王子大婚当日，灰姑娘让小鸟啄盲两个姐姐的双眼去报复他们。在第一版的小说中，本来还有蓝胡子的故事，但因为太血腥，所以直接被删除。故事是讲述一位其貌不扬有蓝色胡子的贵族，娶过很多任妻子，但全都下落不明。某一天他又看中村中的一位少女，又强逼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并让少女住进城堡里。有一次蓝胡子出游办事时，少女好奇地用蓝胡子留下的钥匙打开蓝胡子再三吩咐过切勿打开的门，门后挂着蓝胡子前几任妻子的残肢与尸体。之后少女不小心让钥匙沾上了血迹，蓝胡子发现后想杀少女之时，少女的两个兄弟赶来将蓝胡子杀死。这样的童话你能接受吗？是不是回想起童年听到的这些故事时，身后有一些含义呢？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